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原剧作者是意大利的皮兰德楼，这是一部戏中套戏的剧作。作品以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荒唐与变幻莫测，一切都陷入极端荒谬的紊乱之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折磨、孤独与苦闷。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改写郭振元，演播周正。 剧院经理兼导演正在排戏，只见剧场的传达前来通报，有六个剧中人来到。导演莫名其妙地转过身，只见六个剧中人茫然不知所措地走上舞台，四下张望，他们显然是一家人。父亲50多岁，鬓发稀少，面色苍白，装出一副缺乏自信的微笑。母亲身穿黑丧服，戴着面纱，在沉重的自卑感的压抑下畏缩沮丧。她两手分别牵着一个4岁的女孩和一个10多岁的男孩。妓女18岁，虽然也身穿丧服，却漂亮的引人注目，举止轻佻而不知羞耻。22岁的儿子孤独地跟在他们后面，用极其冷漠的目光鄙视着自家人。导演打量完他们，朝着传达说：你不知道排演时间闲人免进吗？父亲忙对导演说：我们是来找作家的。 找作家？哪位作家？ 随便哪位作家都成。这儿没有作家，我们不是排新戏。 妓女欣喜地说：那我们正好排你的新戏，我们是非常有趣的剧中人。 排演被搅乱了，演员们纷纷围上来，导演请这几位不速之客出去，因为他没有时间跟疯子打交道。父亲针锋相对地提醒导演，一切反常的举动事实上都是疯狂，包括将臆造出来的东西说成是真实的东西。如果这叫做疯狂，那么你们职业中唯一的理性就是疯狂。他的话引起了演员们的骚动，导演也愤怒了，对父亲说：虽然新一代的剧作家提供的愚蠢的剧本使演员们被迫塑造一些个傀儡角色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但我认为演员的职业非常崇高，在舞台上毕竟上演了许多不朽的作品。 说得对，在舞台上要塑造活生生的人，剧中的人物也是一种生命形式。 父亲话锋一转，不顾导演和演员们的冷嘲热讽，宣称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演戏，将他们的肉体引进艺术世界，以获得永恒的生命。 导演故作惊讶地讽刺说：“ 这么说，你们是天生的剧中人了？你们的剧本呢？” 父亲认真而又动情地回答：“剧本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戏充满悲痛，令人心碎。你们看看，这位戴着黑面纱的妇人。” 导演拒绝接受他们的戏，演员们则幸灾乐祸，不断地嘲弄着父亲。这时候，妓女做出要拥抱父亲的样子，父亲十分恼怒，让他放庄重些。妓女瞪了父亲一眼，对导演说：“ 在我跟他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后，我再也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但是现在我还不能走。这位可怜的母亲是我们四个孩子的母亲。” 他用手指着儿子说：“ 可他却不承认自己的母亲，认为母亲只生过我们三个私生子。” 母亲不胜悲痛，一阵晕眩，父亲连忙搀住他，演员们围上去拿过了一把椅子，母亲坐下，竭力地阻止父亲揭掉他戴的面纱。他双手捂住脸，声嘶力竭地哀求导演别演他们的戏。 导演困惑不解地问父亲：“她是您的太太？”“ 对，她是我的妻子。”“ 既然您还活着，她怎么成了寡妇呢？”“ 这恰好是她的戏，她的戏全部表现在她跟两个男人生的这四个孩子身上。” 母亲大声地嚷着：“不对，是他把另一个男人强加给我的。” 导演出于职业的本能，对他们之间奇特的关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父、女、母、子之间充满仇恨的攻击、指责和由此迸发的强烈感情，导演同演员们几乎忘了排演，像观众一样被他们的故事吸引住了。20年前，父亲不顾妻子的反对，将2岁的儿子寄养到乡下。那时候他有个秘书，秘书为人忠厚善良，与他的妻子情投意合，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不检点的行为，但父亲出于要求妻子在道德上的绝对健康而将秘书辞退了。从此他妻子变得六神无主，惹得丈夫越来越讨厌他。终于他让妻子去找那个秘书了，表面上似乎是丈夫宽容大度，其实这也是他摆脱妻子过几年放荡生活的一种方式。自幼被寄养在外的儿子回来以后，无论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与父亲有很深的隔阂。渐渐的，父亲对妻子和由他一手制造的那个和谐的家庭产生了好奇心，对妻子的强烈思念充实着他孤寂的空间。他开始去学校门口看妻子与秘书所生的女儿，父亲在街上跟随女儿朝他微笑，到了家门口还和他挥手告别。妓女并不知道他是谁，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即猜出丈夫的用意，就跟秘书带着女儿去了外地，在他们美满的生活中又有了两个小生命诞生了。 两个月以前，秘书病故了，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来后，没有去找丈夫，靠干点零活支撑着。帕奇夫人是一个裁缝，她给这位母亲活干，原因是盯上了她漂亮的女儿。每当妓女把母亲做好的服装送去领新活的时候，帕奇夫人总是挑毛病，声称毁了衣料，使他们母女反而欠下了她的钱，结果妓女被迫卖身。那天他在帕奇夫人家里接客，等脱得一丝不挂了，才认出来来客是他的父亲。这家人呐，你一言我一语的诉说着一切，不知不觉表现出内心强烈的感情和精神上的痛苦。他们争先恐后的为自己的良心辩解，没有意识到彼此间带有悲剧性的冲突。父亲说，人们相信人的良心只有一种，其实不然，人们往往根据偶然的行为来谴责羞耻我们，似乎人的一生就是这次偶然行为的不幸。这位姑娘正是要我承认这可耻的短暂罪恶是我的一生，当然这里还有我儿子的戏。儿子冷漠地反驳父亲，这戏与我无关，我不愿意和你们同流合污。妓女冷笑着说，哼哼，我们庸俗可耻，你高贵，因为我们是侵入你这合法继承人的强盗，得感谢你使我们至今流落街头。导演决心利用这赋予戏剧与冲突的家庭悲剧拍一部新奇的戏，他怀疑他们以前曾经演过戏。父亲否认说，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扮演自己或扮演别人为他指定的生活中的角色。导演准备给他们推荐个作者，父亲就问，您为什么不当作者呢？因为我从来没当过作者。父亲觉得当作者很容易，因为活生生的人已经站在这儿了。导演一挥手，不行，必须有人把戏写出来，我才能够排出上演。父亲说，不是写出来，只需要记录下来，您就会看到这幕好戏的诞生。导演动心了，他决定只当闹着玩，让剧中人在舞台上试演一次。演员们对此十分惊讶，认为戏剧被贬低到这种地步，真是千古奇闻的胡闹。导演让提词员做速记，然后给剧团的演员分派角色。父亲瞧着导演指定扮演自己的男主角，担心他从声音到动作以及对自己内心的理解都不够。妓女则放声大笑扮演自己的女主角，引起女主角的愤怒，现场一片混乱。导演跳下舞台，站在观众席的位置观看舞台效果，突然发觉缺少一个人物，帕奇夫人。父亲回答说，她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导演犯愁了，父亲说，如果把场景布置得逼真些，帕奇夫人说不定自己会来。 他说着邀请大家向后台看，后台的门开了，帕奇夫人果然走上舞台。她是个身体肥胖、相貌丑陋的老太婆，她一亮相，妓女就像见到了主子一般卑躬地迎上去。导演和演员由惊奇转为愤怒，质问父亲在耍什么把戏。父亲反问，为什么你们要以庸俗的见解来诋毁这个奇迹呢？这个由舞台布景魔术般生成的现实，比你们更有权利生存在舞台上，因为它比你们的表演更真实。看，我女儿认出他了。这时候，妓女与帕奇夫人的戏已经开始。帕奇夫人用手托起妓女的下壳，两个人极其自然的交谈，绝不像在舞台上进行的表演。导演由于听不见他们俩说什么，让他们大声讲话。妓女妩媚而狡诈地回答，这不是能大声说出口的事，干这勾当有下狱的危险。导演说，在舞台上必须把你们的戏交代清楚，明白吗？帕奇夫人郑重其事地说， 先生，因为我这个人不要利用。 郑重其事地说， 先生，因为我这个人不要利用，不要好处的捞。 演员们轰然大笑，妓女忙向导演解释，帕奇夫人就这样讲话，一半西班牙语，一半意大利语。导演点点头，妙极了，要想喜剧般的表现这残酷的场面，没有比这更好的效果了。帕奇夫人对妓女说， 老汉子，美人，这个对你的好，要是你他的不喜欢，他打你的不会。 母亲呢，突然扑向了帕奇夫人，你这个老妖精，你坑害了我的女儿啊。妓女忙拉住母亲，告诉她这是在演戏，求她别这样。可是母亲根本安静不下来。帕奇夫人在妓女的劝说下，在演员们的欢笑和掌声中匆匆走了。舞台上剩下两个人，父亲被舞台上布置出的他那段生活经历的真实性所感染，仿佛不知道即将降临的悲剧。他和妓女入神的表演那场戏。导演要删掉这段戏，虽然他觉得这段戏的情节精彩，但是真实性总有个限度。妓女不能容忍导演那种有浪漫色彩又令人伤感的处理方式，发狂地说，这是事实。当他突然发现脱下衣服投入他怀抱的堕落姑娘曾是他去学校门口看望的女孩时，他震惊懊恨，如果省去了这个场面，怎么能够充分地表现他那高尚的悔恨和痛苦呢？母亲听着女儿的诉说，悲痛地抽泣着，在场的人深受感动。长时间沉默不语，妓女不想让母亲再受刺激，请她回避一下。母亲由哭泣变为嚎叫，不，我受不了了。导演给母亲解释，现在只是做做样子，因为事情都过去了。母亲叫道， 事情没过去，它正在发生，而且永远不会过去。我的痛苦不是假装的。 父亲说， 对，那一瞬间永远不会消失。 妓女走进父亲，把头紧靠在父亲的胸前，隆起双肩。随着他们做出痛苦、焦急、恐惧的表情和对话，母亲扑上去把他们扯开。 你这个禽兽，禽兽，你没有看出她是我的女儿吗？ 听到母亲的惊叫，演员们愕然了。导演退到舞台前沿， 好，对，就在这时候落幕，落幕。 制景员马上放下大幕，把导演隔在了大幕之外。 导演摊开了双手， 哎呀，笨蛋，我说落幕的意思是这一幕应该到此结束。 大幕重新拉起来，制景员和道具员拆除布景，把舞台布置成一个小花园的一角和一个水池。他们接着排演，母女四人不顾儿子的反对闯进父亲家的那段戏。 导演想把这场戏处理成一种能够引起观众对生活中某些真实事件产生幻觉的情景，但是父亲竭力地反对这种艺术游戏。他指出，剧中人一旦诞生，就获得了不受剧作家约束的独立性。导演只好解释，不能在一幕戏里反复变换场景，只能将这些情节集中在一个紧凑的同时进行的戏中。 妓女在一旁提醒导演，这一场戏一定要突出怨恨。儿子拒绝参加演戏，表示要走。母亲惊慌失措，本能地伸手去拦儿子，导演也上前阻拦。 妓女说，别拦他，有条挣不脱的锁链拴着他呢。 他让母亲靠近儿子，让他们重现他们相逢的那场戏。儿子果然没走，但强烈地表示自己什么也不演。父亲要求导演强迫儿子演。这时候，妓女叫道， 等一等。 他跑到小女孩跟前，双手捧着她的脸。 我的宝贝，你的戏多残忍啊，你的结局多可怕呀，花园水池，你要抓一只鸭子。 他放开小女孩，又以惯常的姿态抓住了男孩的胳膊， 强迫他从衣兜里掏出手，发现他手里握着一把手枪，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男孩神色慌张，却不回答。 妓女说，我要是你才不自杀呢，我会杀死父亲或者儿子。 他把男孩推到布景的假树后，然后抱起小女孩放到水池。 妓女说，我要是你才不自杀呢，我会杀死父亲或者儿子。 他把男孩推到布景的假树后，然后抱起小女孩放到水池中躺下，自己则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 父亲态度粗暴地对儿子说，为了你母亲，你一定要演好这场戏。 儿子回答说， 别张扬你的丑闻和家丑了，我不演。 是尊重剧作家的旨意，他不让我们登上舞台，难道真正发生的事还不够吗？导演追问儿子什么是真正发生的事，儿子犹豫片刻说，为了不发生争吵，一看见母亲进屋我就走了。儿子穿过花园，突然发现了水池中的小女孩，他正要跳下去打捞，又突然发现男孩站在树后，像傻子似的瞧着小妹妹溺死在水池里。接着在舞台上，男孩藏身的树井后，一声枪响，母亲惨叫一声，和儿子及演员们跑了过去，舞台大乱。导演忙问，他真的受伤了吗？女主角挤出抢救男孩的人堆，悲伤地哭泣着说，可怜的孩子，他死了，这叫什么事啊？男主角则笑着说，他没死，是装的。父亲在演员们争论男孩真死假死的喧哗中大叫，什么装死啊，真死，是真的死了。说着他拼命奔向幕布的后面。导演再也忍受不住了，装死，真死，假死，你们都给我滚开。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白白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他叫演员们都走，晚上继续排演。等演员们和他告别离去，他又叫道，电工，把灯都关掉。天幕后面只一盏绿色的聚光灯，清晰地映出除了男孩和小女孩之外，那四个剧中人的巨大的身影。剧场中回荡着妓女发出的刺耳狂笑。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意大利戏剧家皮兰德楼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女店主》。《女店主》的原剧作者是意大利的戈尔多尼。卡尔罗·戈尔多尼是意大利18世纪的戏剧家，他对意大利的喜剧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意大利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18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生活，渗透着爱祖国、爱和平、爱真理、爱民主的精神，以及对压迫者、侵略者的强烈憎恨。女店主无情抨击了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彻底揭露了他们的丑恶灵魂。下面就请听戏曲故事《女店主》，改写杨军，朗诵张桂兰。 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有一家旅馆，店主米兰多琳娜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由于他聪明伶俐，对待顾客热情周到，所以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生意十分兴隆。这一回，店里同时住着三位显赫的贵客：侯爵、伯爵和骑士。福尔利·波波利侯爵是个世袭的贵族，由于父子两代人挥霍无度，家产早已败尽，除了乡下还有一幢住宅外，已经一无所有。钱虽然没有，却无处不表现他的侯爵的身份和地位。阿尔巴菲·奥里达伯爵是个新发迹的商人，他的领地和爵位是用金钱买来的，既然有爵位又有钱，自然身价百倍。他挥金如土，自鸣得意，根本瞧不起穷酸的侯爵。里巴夫·拉达骑士是世袭贵族，很有钱。他的独特之处就是对女人抱有深刻的偏见。侯爵和伯爵同时爱上了女店主。这时候，店里的仆人法伯里修斯进来侍候。侯爵对这个仆人一直没有好感，因为他看出来这位仆人跟女店主之间的关系有点暧昧。不一会儿，里巴夫拉达骑士闯了进来。侯爵和伯爵向骑士诉说，他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爱着女店主。骑士轻蔑地表示，这是个不值得争论的问题。在他看来，女人是男人的一个不堪忍受的祸害，他从来就没有爱过女人，也不需要女人的爱。他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受家庭、妻子、儿女的束缚。至于钱嘛，他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朋友们共享。侯爵和伯爵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用最美丽的词汇来形容女店主是个非比寻常的女子，说她富有特殊的魅力，能使所有男人迷上他，为他倾倒。 徐氏大不以为然，说他已经在这儿住了三天，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正在这个时候，女店主进来了。伯爵要齐氏看一看他是不是值得崇拜。齐氏回答道：我把一条漂亮的猎狗看得比他高贵四倍。为了表示他的冷漠，还故意当着众人的面挑剔他，说他的房间里的床单桌布都不合意，要求立即换掉。女店主一一答应了。骑士正在刁难女店主，伯爵和侯爵却抢着向他献殷勤。伯爵送给他一副最新样式的钻石耳环，侯爵喋喋不休地向他表示爱情，说愿意娶她做妻子。女店主表面上与他们热情周旋，心里却自有主张。她欣赏伯爵的大方，讨厌侯爵那种自作多情和穷酸相。她看重的是财富，而不是贵族的地位。他对谁都好，但绝不爱上谁。他和主顾们维持良好的关系，只是为了使旅馆的每一间房间都不空着。他谁也不需要，他需要享受自由，正正当当的生活。他唯一的快乐就是希望人家服侍他，向往他，崇拜他。他喜欢拿那些言过其实的火热的情种们开心。今天他第一次碰上骑士这么个粗暴的不受他摆布的男人，这反而刺激了他，使他下决心要使出一切手段把骑士这颗冷酷无比的心征服打倒，叫他彻底的震颤。主意拿定，女店主亲自给骑士房间里换上了价值十先令一码的细亚麻布床单和桌布，亲自下厨房用精美的调料做了一份可口的炖羊肉，还亲手端进他的房间里。他一面殷勤地招呼骑士，一面专拣他爱听的话说。善于察言观色的女店主预感到骑士这只羊慢慢的就要驯服了。不过女店主过于热情的举动使旅馆的仆人法伯里修斯感到不愉快，因为女店主父亲临死的时候对他俩曾有过婚姻的许诺。女店主警告他别干涉他的自由，可他又安慰他说他会记住父亲的嘱咐的，希望他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女店主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想即使伯爵用上他全部的财产也绝不能叫我爱他，侯爵也一样，用他那可笑的所谓保护更不能打动他。他现在对谁也不关心，一心只想征服骑士，赢得骑士的爱情。他要试一试自己的本事，一定要让骑士身不由己地向他缴械投降。骑士觉得今天的午饭似乎开得比往常早，他的仆人告诉他这是女主人对他的特殊优待，伯爵和侯爵还为此生气呢。骑士心里很感激女主人的殷勤款待，他开始迷上她了。他感到心烦意乱，软弱无力。为了逃避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决定明天离开旅馆。这时 他的仆人又端来一盆鸡，说是女主人特意为他做的。骑士让仆人转告他对女店主的谢意。骑士给一个女人道谢，这在他仆人看来是个奇迹呀。骑士边吃边想，他对我这么好，他确实很善良，但我更重视的是他的坦白。女人道谢，这在他仆人看来是个奇迹呀。骑士边吃边想，他对我这么好，他确实很善良，但我更重视的是他的坦白。坦白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呀！为什么我见了女人就不能忍受呢？因为他们虚伪，甜言蜜语的在诱惑人。仆人又来告诉他，女主人正在给他做另一道菜。骑士很受感动，决心要好好的待他。女店主亲自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骑士温和地说，这不应该是你的差事啊。女店主说，我可不是时髦的贵夫人，谁肯来照顾我的旅店，我不过就是谁的佣人罢了。接着她语气一转，自然了，要把所有客人的饭菜都伺候到，也并不困难。不过我有些理由不那么做，我不知道您听出了我的意思没有。至于您这儿呢，我就毫无顾忌的坦坦白白的来了。说着，他打开了那份小小的炖羊肉，请骑士品尝。骑士的的确确感到受宠若惊了，他激动地让仆人拿白兰地酒来，要亲自给女店主敬酒，还要求他坐下来陪他一起喝。女店主推辞说，这要是让侯爵和伯爵知道，那我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请我喝酒足有100次，我一直不肯这么做呀。骑士听了，马上吩咐仆人，对谁也不准说。骑士的反常态度使仆人惊讶，我的主人一定要归天了，他以前可从来没这样做过呀。女店主坐在骑士身边频频敬酒，骑士借口要吃鸡蛋，把仆人支了出去。等房里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骑士明确表示，听着，我必须说几句真话，很真实的话，这些话，是会增加你的光荣的。尘世上能叫我高兴忍受的女人，你是第一个，第一个。女店主心中暗喜，她到了就要缴械投降的时候了。两个人边喝边说着调情的话，一个装着羞羞答答的样子，一个真是含情脉脉。忽然侯爵闯了进来，这个不知趣的傻瓜坐下来又吃又喝，把骑士的美梦全给搅了，气得骑士火冒三丈，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冲着端鸡蛋进门的仆人大叫大嚷，说他什么胃口也没有了。女店主正好借机溜掉了。骑士一个人在房间里犯难， 到底是接受女店主的爱情，甘愿让她毁了自己呢，还是赶快离开这里？是的，我要下决心像一个男子汉。他吩咐仆人去结账。女店主拿着账单进来了，她的样子很伤心。骑士接过账单，发现女店主给了他很多优惠。女主人说：哦，原谅我的冒昧，请接受了吧，当作是我表示。说着掩面要哭，骑士赶快拿出3磅钱送给他，一定要他接受。他一句话也不说，突然晕倒在椅子上了。骑士急得手足无措，连声的呼唤：哦，亲爱的，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这样称呼女人呐。他找来冷水洒在他的脸上，他微微地动了一下。骑士柔情地说：勇敢些，勇敢些，哦，亲爱的，我在这里呢，哦，亲爱的，哦，现在我绝不离开你了，哦，亲爱的。侯爵和伯爵不知怎么走了进来，看到了这一幕。伯爵嘲讽地说：哼哼，我庆贺你呀，骑士先生。侯爵生气地说：好一位见着女人就受不了的绅士啊。两个人一唱一和，气得骑士把水罐向他俩砸去，随即冲出了房门。到这时候，女店主感到她的戏该演完了。女店主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熨衣服。一向对她有情的仆人法伯里修斯在她身边伺候，脸上的神情很严肃。他应付差事似的，干完活就要走。女主人留住了他。法伯里修斯委屈地向他表示：穷人一点也不在你的心上，你太喜欢贵族了。他却说：哦，可怜的傻瓜，我真恨不得把一切都告诉你呀。法布里修斯被女店主弄糊涂了，他觉得他一会儿把他举起来，一会儿又把他扔下去。哎呀，真不是滋味儿啊。骑士派自己的仆人给女店主送来一个装有露酒的小金瓶，以表示对她健康的关心。女店主拒绝了，而且态度十分坚决。仆人非常惊讶，她拜托的可是价值6磅的礼物啊。女店主心想：我这样对她，为的不是我自己，我是要他承认女人的力量，不能说女人只顾自己，不能说女人无足轻重。女主人拒绝接受骑士送的礼物，使法伯里修斯很高兴。突然，骑士闯进来了，女店主对他很冷淡，连看也不看他，只顾熨衣服。骑士问他为什么拒绝接受小金瓶，女店主回答说：因为不需要。骑士一定要他收下，他接过小金瓶，随手把它扔进洗衣篮子里。骑士步步紧逼，甚至去拉他的手，被他用熨斗挡开了。于是两个人在房间里你追我逃。女店主突然转过身来，高傲地问：你要我怎么样？骑士说：哎，同情怜悯。女店主冷笑了： 一个男人，他今天早晨还是看见女人就受不了的，现在居然来祈求爱情和怜悯了。骑士精彩的求爱表演被来找女店主的侯爵撞见了。侯爵狠狠地奚落了骑士一番，并趁他们不注意时把小金瓶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一出了女店主的门，侯爵又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那位女演员。当伯爵知道骑士爱上了女店主的消息后，他觉得自己受了骗。他认为自己在女店主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让骑士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伯爵认为女店主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他必须马上离开她，一小时以内就离开这个一文不值的旅馆。伯爵动员侯爵一起走，并慷慨答应搬走以后侯爵的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侯爵乘机向他要了6磅10先令，说是要还清债务。女店主也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原来只想逗逗骑士，拿他开开心，没想到这只野羊发狂了，动真格的了。现在看来，他的体面和性命都有了危险。他毕竟是个聪明的女人，他拿定了一个主意。我必须发动一种政变。我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需要有一个人来保卫我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的。除去那个老实的法波里修斯，另外就不能有任何别人了。我要答应嫁给他，这样的婚姻倒能既保全了我的体面，又不伤害我的自由。主意已定，女店主把法波里修斯叫来，请他帮助她，还表示说她愿意遵照父亲生前的许诺答应嫁给他。骑士在门外又砸门又骂人，他的吵嚷声把侯爵和伯爵也引来了。伯爵骂骑士用不光彩的手段抢走了他的心上人，骑士反驳说，你根据什么说我爱他？这不是真的，说这话的人是撒谎。说着说着两人动手打了起来，骑士还从侯爵身上扯下一把断了的剑，要与伯爵拼命。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女店主和法波里修斯两人一起走了出来，同时喊他们住手。女店主当着众人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她要嫁给父亲给她指定的那个人，亲爱的法波里修斯。奇怪的是，他这一宣布，伯爵、侯爵和骑士反而都平静下来了，因为他们三个人谁都没有胜利，因而谁的自尊心都没有损伤，谁都没有掉价。伯爵当场表示，如果你结婚，我就答应给你100磅。侯爵也表示要送给他6磅。女店主并不稀罕这些，她说，多谢了老爷们，我不需要装奁，我是一个穷苦的女人，不漂亮，不活泼，不能叫显贵的人们爱我。不过法波里修斯希望我幸福，所以我要在你们大家面前嫁给他。骑士似乎醒悟了什么，他悻悻地说，你这该死的，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好了。说完叫仆人收拾行李马上离开旅馆。 事情总算过去了，女店主的良心上也有些后悔。她知道骑士是怀着很不满的心情离开的，她告诫自己以后再也不开这类的玩笑了。伯爵和侯爵依然痴情，没有把她嫁给仆人太当一回事儿，他们都向她表示无论她是结婚还是独身，他们还是一样的爱她，保护她。女店主回答说，现在我结了婚了，绅士们，我不需要保护者，我不需要情人，我也不需要礼物了。她请求他俩说，作为恩惠，换一换你们的住处吧。伯爵和侯爵只好答应离开旅馆。女店主真诚地向他们道别，我希望你们两位绅士能够利用你们所看见的一切，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好处，得到幸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们自己感到犹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当屈服或者退让，就希望你们想到自己所学到了的这些秘诀，并且想起我这个女店主来吧。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意大利十八世纪戏剧家戈尔多尼的作品《女店主》。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